上做晚餐。 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不羡鸳鸯不羡仙。 他人对我眨眼睛，然后唱歌给我听。 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公鸡，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你的天，不羡鸳鸯不羡仙。 蹲哪儿了？ 啥？ 你想啥呀？把唐僧蹲哪儿了？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他叫我来巡山。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叫我来巡山，抓个和尚做晚餐。这山间的水不羡鸳鸯不羡仙。 大王，大王，到底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有想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8: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啊，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视频互动方式。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背后的这个大屏幕上面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账号，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搜索一下，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深度合作的花椒直播哈，大家同样可以在其中搜索活力982来找到我们。 没错，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天气是晴，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是-3度，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 五环以内行驶。 嗯，没错。 对，然后我们今天节目的从一开始八点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一直到10点钟的时候，都欢迎大家再次踊跃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互动今天还是会跟大家带来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好玩的内容，还有很多的小贴士。同样在今天第二个板块9点钟的时候，会有青年委员来自人大的鲍彤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聊一聊就是他教学当中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其实鲍老师是教日语的 哇 日语作为一个小语种就是大家想不想了解一下学习日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哇还是很是期待的哈所以说呢在早上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新鲜的资讯，同时呢还给大家带来非常有养料的这些内容 哎，没错，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首先呢在青年头条号的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关注的是两会期间北京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情况提醒大家因为全国两会举行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北五环东段京密路机场高速等路段也将分时分段实行临时管制请开车的朋友们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沿线前三门大街等路段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室外的显示屏导航以及北京交警官方微博等渠道了解最新的交通出行信息建议市民朋友们出行前呢及时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开车的朋友们可以提前选择北四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路等路段绕行选择这样的一些路段形式 大家一定要做好功课哈此外呢还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如果遇到前方有排队的情况的时候呢要服从现场交通民警的指挥耐心等候避免因为急躁抢行而引发交通意外而开车接送学生的家长们呢在校园周边停车要短时间停放急下急走避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因为刚刚我走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很多的交警还有很多的就是应该是管制人员就已经在路上进行工作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配合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够更加有序的出行 对所以呢最近呢然后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些临时随时发布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个自己上班路上还是要保证这个上班的时间的 没错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关注的是给大家来盘点一下两会上民生和教育方面的关键词现在呢中国已经进入了两会时间上个周末全国政协会议已经开幕那么有哪些和青年人相关的关键词值得关注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看一下民生和教育方面民生方面的关键词有产假公共场所控烟等等我们先来说一下关键词一产假这个产假是不是这个越说比较合适女孩子 我这个是未来先这个 这个词儿其实现在离你还稍显远 有点远 稍显远一些 对但是我相信应该一定有听众或者是网友是涉及到这个方面的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关键词产假那齐志峰呼吁要适当的延长产假加强对年轻妈妈的关爱同时呢他也表示当今社会女性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半边天但对于女性特别是年轻妈妈社会呢所给予的支持和关爱明显不足所以建议国家加强对这方面问题的调研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对产假的延长并且在休产假期间在工作待遇家庭补助等方面给予女性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使更多的年轻妈妈不会因为生育而犯难更不会因为产假问题而牺牲了个人事业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年轻的爸爸们也是一个好消息 没错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键词公共场所控烟然后呢今年呢可能会要加强在加速在公共场所控烟的立法也就是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 禁止吸烟。 哇，这个力度全面禁止吸烟哈。 哎，对，其实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在这个就是控烟立法这个出台之后呢，其实我就是有一些这个小苗头啊，就是大家可能这种意识，就是控烟公共场所控烟的意识，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最近有点这个这苗头有点反弹，就是还是会在偶尔的时候见到就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啊，然后呢也没有说有这个这个工作人员或者相应的人员去禁止，所以说啊加速在公共场所控烟的这个立法啊，我们今年要重点的关注一下。 哎，没错哈，尤其是这个吸烟者，然后更要加强注意了。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教育方面的关键词。那教育方面的关键词有三点半放学， 哎呦， 民办培训，同时还有返校园、欺凌等等。那我们先来关注第一个三点半放学。现在许多中小学生呢，其实都是下午的三点半放学。那如何接送孩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问题。教育部的部长陈宝生表示，一些地方将制定政策，比如说中小学校校后服务全覆盖，尝试弹性放学等等。那下一步呢，教育部将总结成功经验，并且对出现的问题密切进行跟踪。其实就是保证学生放学之后的安全问题，以及接送问题。 对，没错，非常的重要。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关键词民办培训。哎呀，这个提到这个人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个俞敏洪老师。对，俞敏洪老师提出说，民办培训领域对中国教育体系是良好的补充，但有很但非常必要进行整顿啊。他个人很反对超前的教育啊，难题教育。孩子的成长过程呢，就像是一棵树，前期浇了大量的化肥呢，可能会让这个小树迅速的成长，但到后期发展就会产生病态，这也是很多中国小天才长大以后爆发力差的原因。 这就是传说中那个揠苗助长，就是可能一开始家长 发力过猛， 对，家长太着急了，尤其是很多小学生或者小孩子都会就是互相之间会比，然后学了这个学了那个，但可能对他的兴趣点反而是一种压抑的过程。 哎，对，就扼杀了孩子的天性对，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词啊，关注关键词反校园欺凌。民革中央提出遏制校园欺凌是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应该尽快制定反校园欺凌法，让学校重归学习的净土。刚刚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两会上民生和教育方面的一些关键词啊。在这个在两会召开期间呢，我们可能会陆续跟大家以这种关键词盘点的形式啊，一些热点的问题我们会给大家提出来，我们一起关注，然后关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会变得一天比一天的好，一天比一天的完善。 没错。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特定的人物吧这个人物是非常有喜感然后网友呢都管他叫喜感哥他在部长的通道上撵部长们一路小跑给部长们递话筒，然后就是请求部长们接受他的采访。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个主持人朱桓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一口地道的山东普通话，一会儿小跑给记者递话筒，一会儿上前撵部长，控制发言的时间，忙得不亦乐乎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喜感哥。其实朱桓顺呢，他是一位法学博士，自2014年以来呢就一直担任部长通道的主持人。去年呢就因为老爱标点金句在两会期间成为了网红。比如说维持秩序时他会说直播的先进武器，然后都会然后呢还会就是还怎么说就是说有这种，因为大家可能工作都比较忙比较挤然后就比如说有什么不遵守纪律的同志，就是让大家还是在采访的时候呢，我们按照顺序依次来进行采访然后呢如果说大家不遵守纪律的同志，说我们的合作很快就会结束了我就不让你采了。说这样的幽默耿直呢，也是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其实每年在两会的这个部长通道上都有很多的故事。不管是媒体人争相去采访去抢这个机会也好，还是比如说我记得去年好像就是有那个扫二维码就可以进行向部长提问等等，就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鲜的事情都会在这样的一个部长通道上发生我们也期待在今年的两会上有更多在这个黄金通道上有什么样的故事。 对，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光。 轻一弹，一根手指弹的旋律，一生一世讲属于，泪水越多力量越多，我还有个愿望，那一 是道光给了我温暖，谁给了我们温暖呢？就是我们的啊，所有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然后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间搜索“活力九八二”进到我们的房间。 嗯， 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关爱，我们才会有温暖。 嗯，我们也需要大家多多的关爱哈。 哎，对， 嗯， 接下来就是。咱也关爱一下大家。 是的， 对，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节目的啊第二个小板块。 嗯， 首先跟大家带来的是一条娱乐方面的消息啊。第九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今天举行，一年一度的奥斯卡终于来了，今天上午七点。 嗯， 第九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啊。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在1905电影网观看奥斯卡的直播，也就是 CCTV 六电影频道的官网啊。不过周一的早上大家都要上班啊，错过了直播怎么办呢？不要担心，今晚10点半 CCTV 六电影频道也将播出奥斯卡红毯和颁奖礼的全程回顾。另外呢，明天啊，在节目里我们也会跟大家盘点出这届奥斯卡的获奖名单，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 嗯， 不要错过啊，明天会跟大家有一个盘点在节目当中。 是的，是的，我相信很多的电影爱好者一定不会错过这样一场盛宴的哈。那么这届奥斯卡到底有哪些影片是获 获奖的热门呢？那从目前的提名名单来看呢，最大的赢家应该是属于《水形物语》的。首先呢，它这个是一马当先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13项的提名，提名的数量是在奥斯卡奖的历史上排名并列第二的，仅次于了像这个《爱乐之城》啊、《泰坦尼克号》啊，还有《彗星美人》。另外呢，在去年火爆全球的战争片《敦刻尔克》也是获得了8项提名。犯罪剧情片《三块广告牌》现在也在上映哈，获得了7项提名。那最终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但是目前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奖项一般容易去爆冷门，所以也是就是预测情况之下，不能够单独的看它到底有多少项的提名。我们也是可以小小的，大家每个人心中都可以预测一下。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会不会有冷门出现啊？对，刚才我们说完了，这是好的。接下来之后，咱再跟大家说说差的。预告完奥斯卡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酸梅奖。昨天第38届金酸梅奖尘埃落定，动画电影《表情奇幻冒险》获得了金酸梅最烂电影，阿汤哥成为了最烂男主角。 没错哈，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奖项。 对，差的嘛。 是的。 酸。 对，了解这个奖项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啊，这个奖呢是专门颁给烂片和烂演技演员的。那每年呢都会赶在奥斯卡奖项揭晓的前一天来公布，那今年也是不例外哈。在获奖名单当中，美国动画电影《表情奇幻冒险》收获最多，拿到了最烂电影、最烂导演、最烂剧本、最烂拍档4个奖。天哪，好酸呐。各个呢都是重量级的哈，可以说是烂到根子里了。而此前获得最多提名的像这个变形金刚5最终倒是还没获奖，看来这个系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还是有希望的哈。那么在演员方面呢，阿汤哥汤姆克鲁斯凭借着电影新木乃伊被封为最烂男主角，而泰勒派瑞凭借电影黑风婆子的万圣节2成为了最烂女主角。同时更有意思的是，早在2014年黑风婆子的圣诞节第一部播出之后呢，泰勒派瑞就拿过一次最烂女主角了。看来这个系列要继续拍下去，它要跟金酸梅奖这个叫一直纠缠下去了， 一直纠缠不休啊。这个金酸梅奖我觉得起的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啊。我就是来酸你一下。 没错。 对，然后我记得好像咱们国内好像也有一个这个就是评选这个烂片差片的这个奖项，好像叫什么什么什么金扫吧，还是叫什么奖来着？ 也是有一个类似这个的奖项。 对，也是有这个奖项，因为我参加过这个奖项的颁奖典礼啊。 你是获奖？ 我不是获奖的，因为这场景是这样的，因为每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大家在口碑上啊，也体现在票房上，就是这表现不尽如人意的这个影片啊，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奖项，这叫什么是？哎呀，这你看这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啊， 有待抢救奖。 对，有待抢救。然后呢，在现场的这个颁奖典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尴尬啊。通常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给你颁奖项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来啊，就是差的， 胜利了。 对，差的时候呢，谁会来？可能就不会来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剧组啊，或者说这个主创公司啊，可能也会出于这个尊重的角度啊，派一些这个工作人员现场来领奖啊，领他的奖项就是我们啊，通常最远就是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用就是扫院子的那种扫把。我会颁给你一个扫把啊，也会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什么这烂导演奖啊，什么什么烂演员奖啊，这什么什么剧情什么都不好这种奖项，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也会就是鞭策这个导演主创啊这些团队，然后让他们在大家口碑评价不好的基础之上，然后有一些改进，能够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看的影片啊。 没错啊， 看大家有一些感触的， 扫扫地压压惊，静一下心。 对，不要让大家觉得真的进了电影院之后我看你的片子都觉得难受。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说青年人的事儿，论青年人的理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早上陪伴大家，给大家分享最新鲜最好玩的资讯。 然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这个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搜索活力982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你比如说你看着一姑娘不好意思表白，让我们替你表白一下，可以，没有问题但这些要求大家都可以提出来嘛， 都是在关爱青年计划的范畴当中的。 对对对，你没看刚才我们的片花当中就说了嘛，说就是慢慢的生活就会听到两种哭声一种是什么哭，一种是什么什么孩子哭。 都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嘛。 非常有意思然后呢，现在呢，我们也接通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郭子纯博士。郭博士你好。 Hello， 各位大家早上好。 郭博士你好。我知道郭博士在从韩国这个出差回来之后，然后呢最近又去看了一个数字媒体展在北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要分享的是郭博士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现在应该也叫做专业的科技人士，看完这个数字媒体展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个看完这个展览，我首先会想到去年其实在798呢会有一个叫 Team Lab 的，那么日本团队的做的这样一个虚幻展。然后我也相信呢，很多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尤其是特别来讲是对于女孩而言肯定都会去过，因为那段时间呢，很多朋友的朋友都会发一个这样的照片，就是在一个这个充满虚幻的一个场景当中可能漫天飘零的这样的一个樱花或者是星空之中留下了这样的照片。那这一切呢，都是去通过我们这个虚拟现实还有一些全息投影的技术来实现的。那么前段时间呢，我参加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 Team Lab 的两个数字展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和技术的发掘呢，来重新去审视和带领大家走向一个我们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对于我们现在艺术展品一个走向的一个探索。那么在这次当中呢，其实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展览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说传统油画或者绘画，都是我们说是被动的接受，也就是说创作者创作完之后他的什么观点，我们所有的观众是慢慢去揣测，去只能是被动的接受。但是在这样的新媒体艺术展当中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我们要进行交互性，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个观众的介入和与这些作品的交互，那么这个作品呢始终是没有完成的。比如说在这里面有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像大象一样的这样的装置，这是什么样的装置呢？就它上面来讲它有几个象的鼻子，那么你走到下面，你通过这个红外线扫描你的动作还有你的肢体的这样的一个挥舞的程度呢，然后它里面人工智能会进行那样的反应，那么大象的这样的一个鼻子呢会作为相应的动作啊，比如说它会表示不同的心情啊，这是一个作品。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呢，它会是关注到一个叫做那个作品好像叫做法老，叫金子，在里面来讲它实际上是结合了人工智能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流行时尚以及一些电子音乐啊，及很多种元素，我觉得时尚的青年人可能会非常喜欢这样作品。那么在里面当中是进行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你无论走到什么角度去看到墙上那个法老啊，他都会一直盯着你去看，那么这个它当时就产生一种错觉差，包括在一些这个我们说这种虚拟成像的这种结合下之后呢，你会觉得完全进入到封闭的虚幻的空间当中，然后并随着你自己的肢体的这个走动啊，你视觉的走动，这个艺术作品呢也始终关注着你，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传统当中的艺术作品呢，它其实是一个点对面的关系，但是到现在来讲，我们会发现它变成一个点到点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新媒体的这种艺术来而言呢，它更加的是强调的一种个体化，然后会把更多的创作的这种所有权呢，会交给我们这种读者和观众。所以呢，我觉得在当下来讲，其实大家可以慢慢的，我们去进行一种这样的一种的艺术使用作品的欣赏，因为它里面会包含了很多，比如说科技感、时尚感啊，还包括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化艺术，你在里面都会能找到自己想得到的一些元素和自己的痛点。 它其实就是通过一些现在我们当下非常先进的一些科技手段，让这个完整的艺术创作活动啊，这个包括就是创作者还有作品还有我们的这个受众欣赏者也好，在这个就这个这个欣赏的过程当中，体验会全部的升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它的沉浸性会被大大的这个提升。实际上来讲，关于沉浸性，其实在我们这个很早时期，比如说在希腊古典，比如说在那个希腊古典时期，在希腊古典时期，其实当时他就会有一个这样很多的这种寺庙，那么当时他们为了强调我们这种僧人的神秘，还有他的一种对于这种上帝的这种一种膜拜感，他在这种壁画这个房间当中呢，他会360度全部画上这样的壁画，那么那个其实就是早期的一种沉浸性的互动手法，包括在一些岩洞当中。所以呢，你会发现从这个对于人嘛，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对于空间和虚拟空间的探索，其实在我们人类这个绘画出现伊始之中它就已经呈现啊，所以当时来讲可能画在这个360度的岩壁当中，然后慢慢的包括之后的一些这个教堂当中，它会专门的在这个螺旋的这个梯子上啊，它画上一圈的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宗教的发展，那么观众者呢，随着往这个楼梯啊旋转的往上走，他就会能走过这样一生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完成了一种交互性的最原始的一种雏形。那么到现在来讲，就是我刚刚谈到的现在这种新媒体的技术出现之后我们会更加的去强调这种沉浸性啊，包括虚拟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类啊就几千年来一直在去发展和一直探索的方向。 那是不是以后我们这个所有的展览就是通过科技的手段让大家就是这种沉浸感会变得越来越强，会应用到很多的这个展览的领域？ 对，因为其实你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看传统的一些，比如大家去卢浮宫啊，或者看一些画展，你会发现，很多人会分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 OK， 我虽然看，但是我看不清楚这个画为什么那么好啊。其实你知道它是好画，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沉浸在这个作品当中。原因是什么呢？是首先你不了解作者的这个他的一种文化底蕴、文化背景、历史背景，他需要非常非常多综合的知识素养，才能够辅助你沉浸到这个作品。 作品当中，那么他要求的观者的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但是在这种交互性和互动性作品当中呢，他其实是什么，他会把一些权利从作者的手中交给你运用，所以你会觉得 OK， 我可能并没有像之前的那个需要很深的专业知识，但是我也可以能进入进去，而且沉浸感相比以前会逐渐增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是更多的会强调一种什么，就是我比如说我们购物的话，我们可以这个顾客为上帝，对吧，包括我们很多时候指标票房等等，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创作的重心可能在慢慢的转移到公众，因为我们处于这种大众文化之下。因此呢，在我看来，其实未来的这种装置艺术展更多的会倾向于一种交互性，再加上一种沉浸性，可能会更把更多的欣赏的权利交给观众和读者。 嗯，好，感谢郭博士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和我们的分享，以及对未来的就是在起码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看一些展览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这个是非常可喜的，我们可以是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感谢郭博士，谢谢， 谢谢 我们的连线，嗯， 再见， 再见，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哎呀，听郭博士刚才这么一说啊，觉得这个科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渗透到很多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看一个展览啊，你比如说就像刚才郭博士说的，我知道这幅画好，但是好在哪儿呢，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可能会通过科技的手段，他会跟我进行一个互动，让我沉浸在里面啊，真的会体会到当初创作者作者那种当时的那种创作的心境，那种感受，非常的真实。 没错哈，真的是一个应该是很奇特的一个体验。而且很多比较喜欢去看展览呀、这样的一些人群，应该之后可能会更方便，而且也知道就是更多的一些细节。 嗯嗯， 对 对，没错啊。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关心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凌晨呢，中国飞人苏炳添又创造了历史。在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决赛当中，苏炳添以6秒42的好成绩获得了银牌，成为了第一位在世界大奖赛当中赢得男子短跑奖牌的中国运动员，同时也创造了亚洲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再一次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 哇哦， 对，苏炳添，对对对，苏炳添今年是多次创造了纪录。在我们的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啊，让国人感到非常的振奋。中国一直以来缺的就是这样一个单项的奖牌，现在苏炳添终于做到了。面对未来，苏炳添已经瞄准了2020年奥运会的百米比赛。他表示，下一个目标就是在奥运会的百米比赛当中进入前八，他会尽力完成这个梦想，坚持跑到东京奥运会。 哇，我非常期待啊， 非常期待，苏炳添真棒，加油，真棒，真棒。 那看完咱们国内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奥运健儿之后呢，体育健儿之后呢，我们再来往后啊，再往外看。那昨天呢，美国的 SLAM 杂志呢评选出了 NBA 历史上的百强巨星，排名第一的是乔丹。那么这个排名应该是无可争议的哈，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认同。詹姆斯呢紧随其后，排名第二，魔术师约翰逊位列第三，贾巴尔第四，科比第五。对此呢，有球迷呢就提出了质疑哈，贾巴尔排名第四是不是有点过高了？那如果只考虑荣誉和球场统治力还是可以去理解的，但是如果综合考虑世界影响力等等方面呢，科比肯定是要超过贾巴尔的。也有网友认为呢，每个杂志都有自己的排名标准，很难仅凭一份榜单来衡量任何一名球员。那除了刚刚说到的前五名之外呢，排名第六到第十的分别是奥尼尔、比尔拉塞尔以及张伯伦、邓肯、伯德。这就是我们的排名前十的哈，当然这只是这个一家杂志之言。 对，一家之言，真的就像这个评选的时候说的，每个杂志都会有自己的标准，然后每个球迷心中都会有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和英雄，这个就是跟大家我们仅供参考吧。但是我觉得他给这个科比的排名第五，我觉得也确实我觉得还不低。我觉得不低了，对，因为可能这个球迷朋友们可能知道，因为第六到第十，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有张伯伦，NBA 历史上 也是很厉害， 拿到唯一一个拿到单场100分纪录的 100分得分的这个这样一名球员，我觉得给科比这个还是不低的啊。关注完了篮球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足球啊。足球方面，2017-2018赛季的西甲联赛已经开始。昨天呢，皇马3-1战胜了赫塔菲，而这场比赛的头号球星 C 罗更是梅开二度，一夜之间呢又刷爆了很多记录。首先 ，C 罗达成了西甲300球的成就，成为了梅西之后西甲第二个进球达到300加的球员啊。而且从进球的效率来说呢 ，C 罗还胜过了梅西。他打入301球，只用了286场比赛，平均每场都能进1.05个。哎呀，这个记录真的是。然后另外呢 ，C 罗在西甲的头球进球也达到了50多个，是西甲近25年来头球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沃尔塞斯。如果从2003-2004开始赛季开始计算的话 ，C 罗可以说是西甲的头球之王。哎，不仅如此，到目前为止 ，C 罗已经连续9个赛季的进球总数都达到30球，发挥相当的稳定。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啊 ，C 罗，球迷朋友们都希望，这样去叫，确实是，我觉得也会，就是刚才，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一个杂志的排名啊，就是跟大家盘点 NBA 的篮球的巨星，我觉得如果以后有一个盘点足球巨星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或者这样一个评选的话 ，C 罗无论是现役还是在退役之后，我觉得他的名字应该也低不了。 嗯，没错，而且他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强的哈。 没错， 那我们刚刚说我们是关爱青年计划嘛，那自然也少不了我们的学生团体哈。那接下来我们的连线嘉宾就是这样啦，我来请我们的嘉宾先给我们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们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Hello。 Hello。 啊，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清楚我说话吗？ 好的，好的， 好的，可以听到。先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然后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校园广播台的张旭哥。 啊 ，Hello，Hello， 来自校园广播台哈，而且呢，不只是这样，人家还是副台长，是不是？ 对，现在是那个分管一些常务上的副台长。 因为新学期新气象嘛，就比如说像电台，尤其是你是台长的话，那会有一些新的规划吗？因为之前像清华大学的电台也跟我们青年广播有一些合作哈，之前有一些交流和沟通。 也就是在 规划的话，每个学期都是类似的，但是由于今年秋季学期的开学时间比较晚，所以的话可能接下来这一周需要做的事情就比较多。一方面来说，是清华园这边一直以来很有渊源的女生节活动，就是在3月7号。如果有关注的话，在新闻上有时候也会看到学员里面会拉很多的红福啊，会给女生们送上，男生们会给女生们送上祝福啊之类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惯例的，到秋季学期开始的时候需要进行一次新的纳新，旨在就是说一些在春季学期刚入学的学生，在熟悉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的节奏的状态下，然后觉得自己更有能力更有时间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社团生活，然后再选择去纳新。这应该是我们即将要做的这2件事情。将来还有更多的计划，但是还是得通过跟每一个组的组长还有其他的副队长一起讨论去商议去再定下来。 台长说话非常的谨慎哈，但确实说了最近的一些活动。那在新的学期，比如说你个人，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是学化学的。 个人定一个小目标好不好？ 那当然好，因为化学我现在我是读博士了，已经不是本科生了。 厉害！ 高三下学期对我而言，其实是蛮关键的蛮关键的这样一个半年，因为它算是一个承前启后，等到博四博五的时候基本上就准备毕业冲刺了。博三等于是说相对悠闲的半年，也是一个最后冲刺的一个过渡的半年。这个半年里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还要完成老师给布置的一些课题，还要完成一些自己社团上的一些想法，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个要求吧之类的。也如果说太细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 没有关系， 讲多话比较 紧张吧。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工作和这个学习上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个人规划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嘛。 好的，是的哈，也欢迎可以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尤其是带着咱们清华大学广播台的同学们一起来做客，好不好？ 好的， 好的好的， 嗯，好， 好，感谢感谢今天和我们的连线，谢谢，拜拜。哎呀，清华大学的博士非常有实力。 是的，我一开始只知道他是副台长，但是并没有想到确实非常的这能者多劳哈，又有才能，同时呢还有各种其他的这种爱好之类的。 对对对，一位学霸级的人物。 嗯， 也是前两天我看到，就是也是有一个盘点啊，就是盘点什么，就是高学历的，比如说像演员， 嗯， 还有歌手， 嗯， 啊，你看，就比如说什么像李健，应该也是清华的， 嗯， 对吧？啊， 之前的水木什么年 啊，水木年华嘛， 也是清华的， 嗯嗯，就罗庚戌， 嗯，对对对， 嗯 嗯， 然后还有 李健，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是水木年华的， 啊，对对对， 成员之一嘛， 是的。 啊 是的， 对对对啊，这个是综合性跨界的人才。 嗯，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啊，上半时段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两会上的95后人大代表。嗯，今天上午9点将召开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纷纷赶赴北京。如果大家对代表委员们的印象还停留在沉稳中年人的话啊，那就赶紧来更新一下。你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啊，这张硕他不是代表啊，就是我们连线的这位清华的这个博士生， 嗯， 他同样有自己非常繁重的学业啊，在博士的时候可能会有课题要做，但是呢，我出于爱好。对吧，出于我这个就是个人的兴趣，对吧，还做着广播台，其实和我们半个同行嘛。 对，是的，是的， 对对啊， 嗯，没错哈。那看来，而且我之前还看到很多报道，比如说在今年，很多95后的记者也是出现在了两会当中。 哎，没错， 可以说现在就是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说刚刚毕业，哪怕是说还没有毕业，应该已经毕业了哈，95年的已经毕业了，刚刚毕业就已经去勇挑重担，然后去在两会现场上，两会的这个现场，或者是说在两会周边的一些工作当中，去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了。 嗯，没错啊，今年两会上有95后的小青年亮相啊，靠谱青年，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第一位要说的是全国人民都认识的叶诗文啊，叶诗文出生于1996年，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勇夺200米和400米混合泳两枚金牌，被称为泳坛的天才少女。今年呢，叶诗文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作为运动员，叶诗文也将在人大会上带来修改体育法的相关建议啊，主要是针对学校体育的发展和职业运动员的保障。他说，当选人大代表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荣誉。 哇哦，真的是弥足珍贵的， 也是一个身份上的转变啊。然后从运动员到赛场上，可能这个时候关注啊，在自己的领域当中的一些改变和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也希望叶诗文这份他的一个新的身份和一个新的工作能够圆满完成。 嗯，没错。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位95后代表，叫做邹斌。他呢是这次湖南团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邹斌呢出生在1995年的8月，是一名年轻的泥瓦匠。但是没想到的是，小小的泥刀却被他玩出了新的境界。2014年的19岁的邹斌取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的优胜奖，实现了中国在砌筑组零的突破。那作为一名年轻的农民工呢，邹斌将建议国家和社会更多的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政策支持，使他们能得到相应的技术技能培训，从而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城市化进程当中去。 哎，没错啊。接下来呢，第三位95后代表，我们关注的是来自四川代表团的徐平。徐平生于1995年7月，是四川团中唯一的95后代表啊。2016年呢，徐平牵头策划了经典艺术名家讲坛，把名家艺术啊引到寻常百姓的身边。徐平表示，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就有了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啊，要更多的去关心百姓想的是什么，去关注他们身边的事情。 嗯， 今天盘点这三位95后的代表，都是啊新生代的力量。我们也希望以后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代表在两会的平台上发出年轻有力的声音。 嗯， 在这儿呢，要给他们鼓掌。 鼓掌点赞， 不是鼓掌点赞，鼓掌点赞、嗯、对对对，非常的棒，非常的出色， 没错。嗯， 北京时间来到了8:55啊，我们上半时段跟大家准备的内容就跟大家聊完了啊、嗯、接下来呢在第二个时段9:00到10:00的啊第二个时段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环节，我们将会邀请到啊这个鲍彤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啊学习日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嗯、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请大家不要走开，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 Baby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 航。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鲍彤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鲍彤老师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孔文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人大鲍彤。 鲍老师您好，说不定我们的网友和这个听友朋友当中还有您的学生。就是想跟鲍老师先聊一下，您在日常生活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您对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学生打成一片呢，还是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传统当中的就是那老师嘛啊，师者师长可能会显得比较严肃一些，您大概是一个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我个人的风格是有远有近， 有远有近。 哎，近呢，我是说能不能及时的这个听一听，学生的这个反馈，因为现在呢，我个人的理解啊，学生每一年都在引号的进化，越往后面这个学生越聪明，然后他这个学习的方法啊也越来越不一样，我是05年回国从教，现在已经有一些年头了。明显感觉到这个变化趋势呢是越来越快。远呢，我还是希望呢，就是不能让学生对这个学科有太过这个轻视。因为坦白的讲，我们日语是在外语学习里是非通用语种，不算是主流。那我们外语学习呢，现在在整个这个高校的学科里面呢，也不见得是这个热门引号的热门。因此呢，我是觉得能不能通过我的一些身体力行，让这个学生，就是我不能去随着他们任性引号的任性，我要通过我的一些身体力行来去影响他们。 然后让他们就是在这个学科上真的是能够学有所成，能够应用啊，或者说就是最实际的，学生们靠我学的这个专业，我到时候我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能够去养家糊口。 哎呀，我觉得现在的学生真是很幸福。他们无论学哪个专业，未来的这个选择性都非常多。人大的这个外语学院也好，日语系也好，基本上三类，找工作，出国继续深造，另外呢还有这个自己独立创业。 哦，创业， 这个我 觉得跨界人才， 跨界人才，这个真是令我很，不敢说不可思议，但是令我是起码超越了我对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认识。我的学生现在，有这个淘宝网店做得很好的， 哦， 他是通过日语跟这个日本，进行了这个沟通，当初还是这个，个人对个人的，现在他好像也成立了这个。公司对公司的，这个现在在南三环，自己做得很好。我们去年还见过一面，详细的聊了聊。我说有机会呢，也请他来人大做一场这个讲座，我相信学生也会很欢迎。 那他具体的就是做比如说日本的一些这个，就等于说是跨境电商，对吗？ 化妆品为主，一切都是正规的手续。交完税后的这个利益，听他说好像挺可观、 但是其实他也是就是立足在这个，就比如说自己这个语言学科背景之上，才能够就是后来做这个网店，然后乃至于说跨境到日本就是做这个电商的生意。 是的，这个语言呢，不光是在这个高校里面在学的这个书本，我呢可能这个想法不见得那个合理，但是我始终认为呢，这个教材出来本身就有滞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各位能不能认同？这个教材呢，我出过，基本上筹备可能就要一年，前前后后出版呢也得一年多。出来以后这个知识能不能赶得上？此时此刻人还得要学习，学习是不是也得要学习？以后还得应用， 对， 就是这个时长，能不能还保证这个知识的新鲜度？我个人是对此呢还存在一些那个看法，所以我是说。能不能把这个教学当做一个基础，这个社会当做真正的这个学习，真正学习的这个地方。然后具体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淘宝网店的这个店主呢，他一开始跟人家接洽的时候呢，还曾经求助于我，很多的词看不懂。 那给是不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说当初上课的时候没好好上吧？ 哎呀，这个时候我还真没这么说，我还反省了我自己。 哎呦， 我是觉得，那原来到了高年级，学生想要的是这些东西。因此呢，现在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呢，把这个课堂呢弄得更丰富一些。人大呢每一节课是90分钟。我上一学期担任了。泛读，就是阅读训练的这个那个广泛的泛读的这个课程的教学任务。那前60分钟呢，我们是按部就班的把课堂的这个教学活动完成。后30分钟呢，我是把我在外面做口译笔译的东西直接拿过来。既然是泛读嘛，那我们就要广泛的涉猎所有关于日语或者日本有关的这些东西，拿过来给这个大家，里面甚至包括一些这个标准的讨论到物流、环保、汽车里面都有，有一些呢，我还这个，说明显这个，因为好多都是现场的广播，我说这一块我自己犯错了，现在的这个学生非常理解老师。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那个年代，我是97年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日语。我们那个年代呢，如果老师讲错一点，好像就是一个什么大事故。现在呢，在这个课堂上，好像越自我解剖，学生们越感兴趣。所以在那个我们MTI 就是翻译专业的这个朱元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有一个全校的。通识课就是专门讲这个翻译的，每一个老师一周一次， 我这九十分钟讲的就是叫做翻译失败谈。 哦、 啊，我把我所有这些积累过来的这些错误也好，失误的东西，这个汇报给大家，这个希望能成为这个前车之鉴，希望成为他山之玉。因此我是觉得很感谢，就是我的这些毕业生。我现在觉得我教的这个学生，我跟他们说，你们是我未来的引号的客户。你会给我很多的社会的反馈，我也会指导你们的这个学弟学妹。那你们学弟学妹未来到了社会呢，也对你们是一种支撑。这个循环如果要是形成良性的话，我相信对于这个我们社会也好，对于我们人大也好，对于日语专业也好，可能都有好处。 其实听完鲍老师刚才有这样一番介绍之后，我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就比如说就我们语言的学习可能会那比如说我们的母语可能我们生下来之后就这么说啊，大家可能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那比如说如果在学到外语的话，或者说学到应用到具体的行业和领域当中，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些专业的词汇产生啊，甚至还会有说，比如说你不入这个行啊，你听不懂我的行话啊。这个比如说在语言的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可能同学们就是学习了日语之后，进入到方方面面，然后各个领域工作之后，然后这个也会对您是一种就是帮助，也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教学相长，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儿合适不合适。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确实是教学相长。我现在也积极的出去到这个社会上去做一些这个实践。这个人大呢现在办学的理念也非常开放，教学科研服务社会。服务社会呢，我个人是有两方面。在完整的完成这个教学科研任务之后呢，服务社会一方面是服务于政府机关，教育部啊、外文局啊、中央编译局啊，利用我个人目前的这个能力呢，来去做一些这个翻译。不仅如此呢，这个现在的部委什么他们呢还希望我们去建言献策。比如说我前两年刚给外文局基本上完成了一个课题，那就是党政文献对外传播。我们的这个党政的文献如何通过外语来去向世界传递声音。这是对这个政府部门的。还有一方面呢，那就是社会实践的调查机构也好，还有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也好。很多呢，那都是或者是我们日语圈里的人，或者是这个我的这个毕业生介绍过来的。通过这个每一次实践呢，我确实觉得这个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我举个例子，去年和今年呢连续两次参加这个中国物流协会的这个会议。那前几年讨论的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激励一线的分拣员工，他的这个工作热情。那这几年完全都是机械化的啊。去年四月份在这个合肥吧，那人家京东物流直接就去展示我的完全的自动化的这个物流分拣。那我此前学的这些知识是不是就可能未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用武之地了？那我要重新的去学习的很多的知识，包括什么冷链啊这些，包括区块链这些，我们都要去。不仅如此呢，这个中日可能两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也发生了这个变化？以前的时候我们要积极学日本，现在呢这个日本也很多的人过来看中国。一些这个技术方面，尤其是理工科的，那理工科的东西我们就很薄弱。我是一个文科生，那未来尤其是这个自动化，汽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理工科的这个东西，还有医疗医学啊，日本也要来观察中国，甚至有一些技术要从中国这儿去学习啊。那这一方面如果要是需要语言来去做这个桥梁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做的这个事情。 对对对， 其实随着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实力各个方面的强大，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文化输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呢，我关注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就是说金庸先生的名著啊被一个这个外国朋友翻译过来之后，但是呢就是总觉得吧，好像就是形象感是有的，但是那种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文字汉语言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就是言外之意啊，或者说弦外之音那种，或者说表达就是意境，就是我们在翻译成外文之后再给外国的朋友去看的时候，可能还并不是那么完全的能够那么生动的。你比如说我描述一个降龙十八掌的场景，那可能我用什么样的语言去翻译，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东西如果再翻译成日语的话，也会不会遇到同样的这种问题？ 明白您的意思。我理解是说，就是中国的文学或者文化 对 对外翻译的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些瓶颈，或者甚至有一些障碍。 对，我们对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怎么去解决？ 有，首先第一呢，那个我的导师啊，我上博士的导师，这个吉林大学的外国学院的院长徐有高教授，他就提出过这个翻译有不可译性引号的，就是说文化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去传递的。 对， 在这个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国家社科，是这个中国文学在日本的译介研究，1919至2018。其中呢，查到了一些日本的资料，比如说日本人在翻译中国的这个文学中，他在译后记上写，就比如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满脑袋高粱花子，这是他的原文。这个日本人就不知道怎么样的去理解这个意思啊，于是呢，他就正常的这个翻译。翻译的结果呢，就像孔文您说的，日本人也没看懂他说的什么意思。我个人的理解是不是说，这位这个作者的父亲啊，他可能是农民出身。每年基本上这一生呢，就是从事于农业。那他没脑袋里想的就是 全都是 农业这点事儿。我是这个概念，但是他完全直译，就是说这个用日语表达，再翻回中文也还是这样啊。我的父亲是个农民，满脑袋高粱花子，然后底下高粱好像还加了这个引注，就是说这是粮食的一种啊。但是呢，这么翻译是不是？不见得贴切。 对， 因此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日语圈呢，就是希望如果要是中意外的时候，日语圈也好，外语圈也好，我们是希望中日两国或者中外两国人共同来去共同翻译。有很多的东西可能是不是外国的译者，这跟他水平没有翻译的这水平可能没有太多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理解。 对， 尤其是现在中国这个更新换代太快了，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的语言也渐渐出现在这个作品中，说是或者文艺作品或者是文学作品里面。那这个怎么样的去传递？现在这个九零后的作家我看也这个层出不穷。 对对对， 啊， 没错，他们的很多作品甚至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就是很热门的 IP。 对，明白。 对对对， 明白，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的因为其他国家我不太懂，怎么样的有效的传递到日本。我指的这个有效的，第一呢，它得是有即时性，它得迅速。 对， 但是您比如说一个影片90分钟，一个电视剧呢更长了，有很多集，一本书也不薄啊，这个信息量也得是 非常大， 二三十万字。日本人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人力来去做这个事情。 有这样一个现状。 对，但是中国呢，现在也有一些瓶颈。你比如说，到底是谁翻译？如果要是学生翻译，当然他的水平够，但是呢，经验还欠缺一些。就是他能这个字面上对译这个。 没有问题， 问题不太大。但是怎么样的，像您刚才说的文化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或者说这个原封不动的原汁原味的传递过去， 对， 这是一个问题。那你如果要是慢慢的打磨，这个也没有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给这个外文局在给编译局做一些这个党政文献的翻译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慢慢打磨。你比如说2000字3000字，我们就得用2天3天，我们好几个人坐在一起去打磨这个 事情。啊、那一好像貌似这个应该最后的译文还可以， 嗯、 但是那它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时效性是吧？你这个如果要是20万、30万，或者是90分钟，或者是多少集？你按这个翻译的速度是吧？来去给到传递到日本，那他有没有这个受众，能不能接受或者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就又是一个问题了。 嗯， 现在这个日本呢，我觉着对于中国的关注呢是空前的高涨，空前的高涨。 嗯， 各个方面，但是呢，受困于这个日本翻译人才在紧缺。 嗯。嗯 以及这个中国现在翻译人才也不见得多，其中我还是前几年我给这个这个北京市侨联做了一个课题，就是提升首都文化软实力中归国侨眷归侨侨眷的这个作用研究，其中之一我就提到了对于翻译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认可。 嗯， 一方面呢可能这个回报呢有限。还一方面呢，具体到高校也好，科研机构也好，或者是政府部门也好，对于翻译的作品，就是翻译的这个成果呢，认定度也不是太高。 嗯， 我说的在这个直白一点，你比如说，在这个高校，他如果要是晋升的话，那他基本上这个翻译的作品可能就是要向后排一排，在数这个成果的这个时候，所以怎么样呢？去提升这个译作啊，在这个社会方面的这个作用， 这个、 我觉得， 嗯， 认可度也好、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工作是需要做， 嗯。嗯对，刚才听鲍老师聊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就是关于，可能是文学作品经典啊，包括两国的文化的交流啊，这个涉及到翻译上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现在就是除了北京的听众啊，可能同能通过听这个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说也能够通过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 app， 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 app 啊，然后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网友呢现在是来自全国各地啊，现在大概是有。花椒上有3万多人，然后我们的平台我还没有看，应该会有几万、会有几万人左右。然后就是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啊，就是说，如果提到日语的话，可能不陌生，但是如果说我不学吧，可能周围没有这种人群，没有这种特定的场景，我对它也不是特别了解。就英语，大家可能都会学， 明白 啊，都会学。就是，鲍老师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讲一讲，就是咱学日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跟英语一样吗？就是也是需要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先背单词吗？还是怎么样去学？嗯， 明白您的意思。现在在教学方面呢，我也在渐渐的这个摸索，只能说是摸索，与时俱进的去摸索。其中呢，我在做减法， 做减法， 我在做减法。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无论什么级别的考试啊，本科生的、研究生的，无论是公共外语的还是专业课的，不出选择题。 哦，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学生日语有的时候用词用的有混淆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他选择题是不是做的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啊！ 选择题 或者说就是都选 C 吧？ 对，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选择题是有题干，然后底下有四个选项， 嗯， 那。只有一个选项是相对合适的， 嗯， 但是呢一般除了那个孔文您刚才说的这个我就蒙 C 以外呢、 对对对， 一般人还会把这个选项从 A B C D 都看一遍， 嗯， 那言外之意我们是不是用了3倍的时间看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嗯，对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各位能不能理解。 嗯嗯， 因此我是说现在能不能把这个选择题咱们尽量都去掉，包括我们刚刚那个考研初试也出了这个结果，我们在考研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避免这个选择题。 嗯 啊，我们就是一方面是问答翻译填空 啊，就是让学生直接把你认为对的词语填到里面。 我个人是觉得是不是这样，这是第一。第二呢，像您说的这个背单词呢固然也重要，但是我是觉着呢，让他们背句子， 背句子， 背句子， 嗯， 哎，把这个句子都背下来以后，语法也好，哎，单词也好，都在里边。 嗯、 哎，我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可能这个例子哎不太恰当、哎，因为到目前呢，我也没有这个相关的生活体验。就是说，这个母亲， 嗯， 母亲在抱着这个婴儿的时候，他会对着这个婴儿说“妈妈”， 嗯， 这个婴儿他其实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哎，但是他会渐渐的模仿这个口型和发音，渐渐的他就会说话了，好像多半都是这个过程。渐渐往后呢，给这个小孩那就是吃饭， 嗯， 这个时候就是句子了，吃饭它是谓语加宾语， 嗯嗯嗯， 孩子可能也不显得非把这个文法啊，或者这个词，这个吃到底是什么意思，饭到底是指的哪一方面， 嗯， 它的指向性到底是什么，不见得分得这么清楚， 嗯， 但是在这个语用的这个时候足够了。是吧？哎，我只要说吃饭，是吧？以后这孩子我饿了，我说我吃饭，哎，其他的人也就能懂了。因此，我是觉得，如果要是学外语，是不是就跟婴儿、学一门这个语言一样？把这个句子本身弄懂。 其实这个句子也是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语境。 哎，对对对， 啊、 嗯，明白明白。我估计应该是，对，就是我是说把这个句子多背。 嗯， 背这个一万个句子，我觉得甚至胜过背一万个单词， 对，或者说两万个单词更多的。 尽管单词它会互相组合成句子、 嗯， 但是我始终认为句子本身是这个最重要的。我认为句子是基础，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日语呢，它有一点特殊性，它是用助词来去连接的啊、因此呢，你不是两个单词拼在一起，就能成为这个。句子，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我吃饭，这个就是咱们的语言， 嗯， 主谓宾全有了， 对， 但是日语可能得需要助词，哇呀哦啊来去连接各个 那 部位、 啊、 部方位部分、 嗯、 所以呢它才这个成为这个句子。因此呢你光是背这个单词呢好像还不足以表达这个时间 哦， 还有表达这个这个时间段所要描述的这些意思。因此我个人认为是背句子是不是更有利于语言的这个学习。而且这个背句子你也不用非得看着书本什么的，大家现在这个移动的这个设备都非常， 对对对对、嗯、一部手机解决所有问题， 几部解决所有问题。我现在也每天早上用这个手机来去听那个 NHK， 在我这个走路的时候， 啊啊， 或者是其他这个方便的这个时候，听一听这个广播啊、日本广播，我觉得还很好。而且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学生呢，我觉得他们进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信息的速度快。我说的是两方面，一方面呢，他能立刻理解到新的一些概念、新的一些现象。 嗯。 还一方面呢，他们会用倍速来去听这个东西。 嗯，对。 他们觉得这个 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有这样的。 对。 这个日本的这个 NHK 呢，他也相应的做了一些，是不是叫做服务？就是他把比较新的，然后可以重复听的这个内容。基本上变成了这个快速、慢速、中慢速、正常速度和快速，基本上学生现在用这个快速听、 啊、 听完了以后立刻翻译，基本上高年级的水日语的水平也都完全没有问题。 嗯嗯嗯，哦，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分层次、分等级的有这样的选项。 哎，对对对， 啊、 嗯，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介绍给。青年广播这个 就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 啊，对，如果要是你比如说此时此刻是不是还有一些同学或者是听众他们在这个上课或者是不方便，那他们在回看的时候可以这种倍速方式来去这个播放，能节省他们的这个时间，他们也完全能够理解。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看过，好像有一个，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研究，就是说无论你的这个听力还有你的大脑的这种记忆的认知速度也好，还是你的思维逻辑也好，就是在经过这种倍速的训练之后，你是能够接受起来的， 能够 对，而且还会就是说你会越听越快，记得越来越快。 对 啊、 嗯，这个时候在我的母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每年举行这个非通用语种，就是除了英语以外的这个口译大赛，那有的时候呢我会训练我的这个选手然后去参赛。训练的过程中呢基本上有的时候让他

收听啊，训练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采用倍速这种收听的方法啊，然后会能够提高大家的学习效率。 是的，是的 啊，就是您在这个日常的教学当中也鼓励大家这样去做。 是啊，不仅如此，我还希望他们一专多能，一心多用。 哦， 你在听这个日语的时候，你也可以干别的东西。 嗯 啊，甚至你画画漫画。 嗯 啊，甚至是那个查查其他的这个资料，而且现在在这个更大的这个课堂，公共外语的时候，我是允许他们带着笔记本一边做自己的事情，一边在听我，说一些事情，而且他们这个记忆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都是分区的，他们这个会同时可以接纳很多的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对未来呢。也是有好处。其他的专业我不太懂，你比如说在这个做翻译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心多用。 嗯 啊，而且的这个翻译的这个环境也不见得特别好， 没错， 周围或者很嘈杂， 对 啊，周围或者有其他的这个翻译，一方面会有其他的日语翻译或者有其他语种的翻译， 没错， 有各种的这个声音都在这个干扰你，那你怎么样的来去做翻译，另外呢，有的时候这个领导这个讲话也好，或者是会议也好，那说着说着双方就吵起来了， 啊，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 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那双方吵起来，你怎么样的去既听到甲也听到乙，啊，那你最后因为你是要你是唯一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桥梁，你是要把所有的信息都要传递给对方，那这个时候怎么样的去做？因此呢，我是觉得现在的学生只要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潜能，另外一方面呢，我是倡导呢保留个性， 保留个性， 大家有的人呢进了这个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还很有一些个性，到了大四呢就弄得好像很圆滑，这样呢反而有可能不利于自己的这个发展，我始终认为十个人，要有十个样态，或者说十个特长，这个是最好的。如果十个人，都会一样东西，那毕业以后大家这个，如果有十个工作的话，那十个人只能会从事一样的工作，其他九样工作没人干，所以大家这个发挥各个特长，只要是在这个规则，我还是强调规则允许的这个范围之下， 对对对， 因此呢，这个我现在担任这个一七级人大日语系的这个班主任，刚一开学，去年九月份我们就进行了这个深谈，详细的摸清了一些学生的这个心理，那学生有一些呢说我对日语呢也不是特别感兴趣，那我把它反过来说，那你能把一个不感兴趣的学科能给他学好，那你其他尤其是人大他现在课堂都是很公开的，你再去学其他的这个东西，这是不是又多了一门武器， 对， 这是第一， 对， 第二呢，我始终认为这个外语呢无论如何是开眼看世界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窗口，主要的这个工具，你把日语简单学习然后和很精深的去学习，这个到了这个社会上适应这个社会也好，或者是你的思维方式也好，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国家呢好像也开始逐渐重视翻译人才了，我指的不光是待遇方面条件方面，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党政文献的这个翻译的时候，在未来我能预见到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甚至有可能参与到党政文献的编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党政文献现在尤其是一些报告啊白皮书啊甚至是领导讲话呀，以及我们两会的这个文件呢，是要通过各个语种来去传递给这个世界。 对， 那有的时候呢中文成稿以后啊外文翻译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瓶颈，我们怎么样的去翻？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去年，天津的天津外国语大学的这个王玉明校长，他在这个做这个讲座的时候，就是他是俄语 的专家嘛，他说这个咱们党政文献有一句叫做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但是这个翻译成俄语好像就我记忆中他是这样说的，好像翻译成俄语如果要是直译就不太可能，因为在这个是不是俄国人认为 还是文化上会有一些差 异，对这个老鼠怎么样的去它的这个形象是什么样的，这个跟咱们的中文的不一样，所以呢未来就是说在这个党政文献在成稿中文稿的时候，有可能参考各个译者的这个意见，我们先去做一下这个简单的这个评估，就是你的这个中文的这个稿件的可译性是多少，就是我们需要有多少有多少这个困难我们需要克服，有您出了多少新词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去加工，然后我们这些这个文字的这个长度我们多长时间能成这个译作，那这个都有可能参考我们的这个意见，这就大大的提升了我们译者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主动性，同时呢也间接的提升了我们这个地位，我不知道这么解释可不可以啊？ 我明白，包老师。其实作为语言的学习，可能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到那个语言的国家，到那个语境当中，到当地人民的生活当中，然后你才能够就是对学习一门外语，尤其是小语种来讲，那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方法啊！就你去到那儿之后，因为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张嘴全说的都是什么日语、法语或者俄语之类的， 明白 啊？就是在出国留学方面啊，鲍老师就是现在对于日语学习的同学们来讲，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出国留学继续深造。或者说有一些好的学校会对他们以后是一个好的帮助吗？ 因人而异，我只能说是因人而异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您还是鼓励孩子们有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个性。 对，怎么选择这个社会都是合理的。我是这么认为，没有绝对的这个绝对的对和错。留学呢，我是2001年去的日本啊，日语系毕了业以后就去了日本，在那儿既留过学还当过白领。 你还在日本工作过一段时间？ 我在日本工作过一段时间，确实是还是不一样，就是如果您要说去日本留学的话，一方面呢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除了接触老师以外呢，更多的是接触你的同龄人。 对， 不仅如此呢，我还希望呢你在这个学校里面打打工，学校里头它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图书馆也好，便利店也好，甚至是那个其他的一些临时的这个打工的都好。通过这个打工啊，你会接触不一样的这个人，说的话也不一样，说的话也不一样。当然了，有很多工种它是不允许说话的。但是你比如说我在日本英美林大学的时候，我就打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工。做这个接待。虽然是很简单的，这是他给我学习卡，我给他一个那个上网的这个卡，他去指定的这个座位去上网啊，打印，但是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要求条件，也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来问询你，那通过这个沟通和交流呢，你的这个日语是不是就增进了，同时呢你这个社会经验也会这是一方面。另外在这个学校外面呢，我也鼓励各位也走出去看一看这个日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不光是这个标准的日语，我是希望你更能接触关西方言，甚至你能接触这个冲绳的这个地方的方言，冲绳的话 也会有方言， 方言很多北海道的人说的也不一样啊， 就是大家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味儿也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用词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数钱的方式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大家能走出去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正确的当然我说的这个走出去不是说大家要大手大脚的花钱不是说上外面去吃喝玩乐你真正的需要接触这个社会，深度的去接触这个社会，我是从这个层面鼓励大家多走出去。 是这样。其实之前在跟鲍老师沟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聊到，您比方说如果说提到日本啊，就是在文化方面，我们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个动漫 啊，其实包括我们小的时候也看过很多这个日本的动漫，然后包括现在很多这个这二次元的文化，是不是也都是在那边这个启蒙，然后这个传递出来， 很盛行，很盛行， 啊、很盛行、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大学生。 大学生、 对、他们在各种利用各种这个文化节也好，利用各种这个机会也好，都会表达自己对这个动漫方面的这个喜好，cosplay 什么的，他们、 对， 有很多，有很多、我觉得这不见得是坏事啊、有一些这个可能觉得那个我具体到我们人大，我们有樱花社团啊、我们也会有很多相关的这些。另外呢，有学生他要去外地去参加什么这个 cosplay 的这个 活动 啊，自己去亲自去扮演，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喜欢这个东西、是吧？啊，对这个身心，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这个损害、我们一定要相信年轻人，就是大学生现在基本上都是18岁左右的人，他已经是从法律意义上讲是已经成年了嘛。 对 啊，而且呢他确实现在心智呢成熟的都很早，他能完全的基本上可以辨别得清什么有利于他，什么没有利于他，这个东西只是他一种个人的这个喜好。 对， 我们只要是能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苗头给他扼杀掉，其他的由他自由生长，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念。然后这个日本的这个 cosplay 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大的大型的这个活动，有的这个我认识的学生或者是年轻人呢，甚至这个买这个机票 直接 到 日 本去，对，来去参加这个活动，观赏这个活动。我觉得哈，如果这个经济允许，时间允许，不影响这个自己的生活，不影响家庭的这个和谐，我个人认为这个无可厚非，无可厚非。 对，其实，在我们青年广播有一档这个专门针对啊非常垂直，就是这个喜爱动漫、喜爱游戏的人群朋友们，有专门的一档这样的节目，叫做《漫游嗨翻天》。 哦， 啊，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也同样是在这个直播间，就是也经常会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就是真的就是 cosplay 打扮好之后，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哇， 然后对，然后因为我们有视频直播，然后在那个我的右手的方向还会有这个表演区， 哦、 就特别有意思。 哦、 对，然后什么美少女啊，这个彩色的头发啊。 但是我是希望啊，我是希望年轻人，你在这个 cosplay 也好，在模仿以后呢，能不能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事情？那日本人家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一方面能做得这么好？ 对， 那怎么把他的这个经验也好，把他的这个理念也罢，甚至把他的技术，拿来为我用，然后呢，把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元素，融入进去，植入进去，甚至完全成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商品、产品、品牌，我们再打到全世界，是吧？这个是我们下一步你们年轻人应该这个思考的这个事情啊，也许时间会很长，日本的动漫虽然时间不长，可能就是50年，我们最早小时候看的什么铁臂阿童木开始，从那儿应该算是起源吧，具体时间抱歉我可能那个说的不见得那个合适，但是无论它的长短，就是我们有可能用它几倍或者是十几倍或者是几十倍的这个时间来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从现在开始了， 没错 啊，我们不能是一味的这个模仿，我们开始要有自己的这些东西了。 对，其实近两年也能够看得出来，就包括这个这个传统的 IP， 包括西游系列的电影，现在也出现了这个很多部啊，就是包括不同角度、不同题材，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创新和改编，啊，就是也会就是我觉得鲍老师提的这个反思非常的好。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虽然说 cosplay， 那比如说这个美猴王是吧？大家这个就穿美猴王的衣服，我们就猪八戒扛一钉耙， 是 对吧？我们走在日本的街上，我们做一 cosplay， 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是，我明白。这个我还有一个小担心啊，就是日本好像是拍过《西游记》，把《西游记》弄得一塌糊涂。 有啊，有点那个什么。 从我这眼光来看是有点一塌糊涂。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些文化也好，我们中国特色的这个元素也好呢，不能被世界肆意的去解释。我们要有这个解释的主动权。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们要主宰的。我们自己的文化，要不然他把所有的这个事情都 是吧？以后真说有一天他把黑帮警长也给丑化了，是吧？他把小蝌蚪长妈妈都给丑化了，把葫芦娃都给丑化了，那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太利于我们中国的这个 对文化的 这对另外也不利于我们中国在世界的这个形象。 对， 哎，因此我们怎么样的去把握这个主动权？一个是创作的主动权，还一个是解释的这个主动权，就是你做错了，我们敢批评你。 嗯。 哎，这个也是年轻人 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是的，是的，是的，文化自信，这个能不能，在这个青年里面再掀起一个高潮，或者哪怕我把这个话题抛出来，各位怎么样的批评都可以，就是抛砖引玉式的，我们引起这个讨论，最终形成一个共识，来去推动这个事情，甚至你的这个共识还能有可能引来资本。 没错，没错， 成为真正的一个产业。 对对， 从这个 我觉得这个产业，那如果说真的形成一个良性的机制之后，或者说形成一个生态链之后，那会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文化输出， 是， 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的不光是我们本国的资本，有可能是国外的资本， 没错。 我指的这个资本不光是这个资产现金，不是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技术条件。设计各种的这种这个条件都会集中到这个载体上，那把我们这个丰富起来以后，怎么样去向全世界这个传播？这个是不是我青年人还大有可为？ 对对对对，没错。其实如果想到这儿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如果再发散一点的话，那就是其实日本的就是这种就是我们刚才其实都是统称在聊到文化范围之内啊。就是如果说到那什么的话，可能还会体现在年轻人当中一个方面，就是说当然说年轻人现在都对这个这标新立异，有自己的个性，那么会有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在他们的这个服装上。其实很多这个日本的潮流品牌服装啊， 是 深受现在年轻人的喜爱。 是 啊，这个潮牌服装，但是那么对比起来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能够选择的这个本国品牌的服装啊，有自己特色的，可能我们一想的话，脑子里不多 不多 啊，有。啊，尤其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运动品牌李宁啊，李宁就出了一件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帽衫，胸前就是四个字儿“中国李宁”， 哎呦， 非常火，卖到脱销， 看到了 啊，中国李宁就是。那么我们就是如果在文化的这个程度上，就是如果说从衍生品，从更多的角度来去出发去考虑的话，我们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有更多更多的 IP， 有更多的东西，美猴王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衣服上 是。 啊，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潮流品牌，我们的潮牌，那卖给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嘛。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我是这么想。 对，这些事儿都是这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周围也有朋友很爱这个模型，他宁愿花一天两天的时间去拼这个高达。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本国的动漫的形象或者文化的一些主人公的这个形象，甚至你从现在开始凭空设计一个形象， 对， 出来以后是吧，把它变成这个手办啊， 对对对， 把它变成模型啊，然后也像乐高玩具一样这种发送到全世界，传播到全世界，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没错， 也想让这个青年人多多的再去思考。 没错，没错。其实鲍老师又聊到了一个具体的，也是我非常关注的，就是也是一个方面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潮流玩具。 哎， 对，我们的这种潮流玩具还是好像就是。这个就外国的好像多一点啊，就包括我们的潮流玩具，其实现在很多潮流玩具，如果说玩这些的有我们的听友网友朋友们玩家啊都知道的话，这些东西现在玩起来收藏起来不便宜。 是的，是的 啊，不便宜。当然说这个其实很多潮流玩具现在确实是做得非常好， 是， 但是就是我们在我们印象当中的属于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些经典形象少，或者说乃至于说就是没有。 明白，就是像您说的，是不是有一点文化自信这方面，我还得加强。就是我们好像觉得，只要是国外的稍微高级一点啊，然后我们本国的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文化价值，恰恰相反，有很多这个国外的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们， 没错， 他们其实不太懂这个东西，他只看过这个形象的东西，至于它里面内部的这个文化的内涵什么的，他可能不太懂。 对， 那我们。需要积极的对外，是吧？全且去尝试。我始终认为这个实践比理论更重要。我们总是在这个纸上谈兵，然后总是觉得自己思考啊，这个可能会失败，那我们就不去做了。这个不 不要，我们一定要去多尝试，是吧？我们要在生产线上来去证明这个事情。 没错，在生产线上啊， 而不是实验室里面。 没错，没错，没错。就比如说我们聊到的话，那么如果聊到玩具的话，就是一个那个一个奥特曼啊，就会有多少多少的形象。 是呀， 啊，一个钢铁侠就会有各种比例的，还有各种场景。 是的，是的， 对吧？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孙大圣啊，我们的孙悟空这种形象，他为什么不能啊？变换一些场景，变换一些造型，成为外国朋友们的手办，放在他们的电脑和拍的周边。 是，而且那个，我听说我们如果要是用国外的这个形象，是不是我们还得要付出一定的？ 没错， 一定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 对对对。 但是现在别人用我们的这个方面，用我们的这些形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这个国家也可以再去统筹规划一下，是吧？以后我们的这个形象，如果国外的人要去用的话，那也要这个给予一定的这个要求，给予一定的条件了。 对对对啊，说不定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在未来，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个外国朋友的他们的桌子上。对吧？会放着一个杨过，放着一个杨过。杨过为什么有一胳膊没了呢？对吧？你就得了解了解，这就是属于我们的文化。 对，没错，没错，您说的太对。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跟鲍老师，在鲍老师的教学领域和他的研究领域当中呢，我们聊到了日语的学习，然后一些学习方法，还有他对现在同学们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啊，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好。然后后来我们又聊到了关于文化方面，后来就是我们以玩具结尾啊，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具象的一个形象结束我们今天的聊天。感谢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也欢迎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收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再见。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